诗究竟是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啊，我哋今集咧要介绍嘅呢位诗人好特别喎。 系啊，呢位诗人可能系当代香港诗歌咧最古怪嘅一个，其实嘅人就唔系太古怪嘅。咁佢但系佢嗰本书咧，佢本诗集叫《停诗间》。 嗯嗯 啊、真係詩體個詩個停詩間，就唔係話詩歌個詩喎。好多人以為好浪漫啊，將停詩間變成安放詩歌個地方啦。但係佢真係用詩體個詩嚇。咁呢本詩集咧嘅特別之處咧，係佢可以成為一個藝術品嘅，因為佢每一本詩集咧都係由一個鐵盒裝住嘅。咁個鐵盒入面咧又有佢親手做嘅一個好似裝置藝術咁樣，佢滴一啲蠟喺入面，啲蠟又封住唔同嘅嘢。咁因為唔同嘅嘢咧，咁啲收藏者咧，好似我咁咧，就貪心，就會收藏兩本以上啦。 嚇、啊！你想睇下究竟有啲咩 唔 同 嘅？係啊係啊，咁、有一啲係好生理性嘅嘢，可能佢啲頭髮啊、指甲啊咁樣，或者係有啲咧就係比較浪漫啲嘅，可能戲飛啊、郵票啊咁樣啊，或者佢嘅一幅畫啊咁樣嘅。咁呢個形式咧，其實都幾符合翻志峰佢本身嘅詩嘅風格嘅。咁其實志峰佢寫詩嘅時間咧係比較短嘅，啊，好似佢本詩集咁咧，就係1989年至1997年嘅啫。咁佢可能更早有寫，同埋佢九七之後咧都有寫少少詩，但係冇結集嘅。咁同埋咧，志峰呢個人咧，咁我賣嘅關子咧，咁其實佢後嚟咧以另一個筆名咧，就成為咗一個好出名嘅一個網絡嘅潮人嘅。 係，但係而家唔公開。 我唔講住，我唔講住，係啦。但係大家可以估下邊個啲風格係好似詩咁樣，但係又係好後現代嘅咧？咁就係志峰依家化身嗰個人啦。 嚇！我哋留翻節目尾先揭曉係嘛？ 試下睇下。 咁即係話其實佢最開始同讀者溝通嘅時候，就以詩嘅形式溝通。 係啊，對於佢嚟講咧，即係以詩嘅形式嚟寫詩，同埋後嚟可能佢寫啲時事評論啊，或者一啲文化批評嘅嘢咧，其實佢都係好有詩人嗰種狂想力啊，或者好強嘅語言。表達能力嘅，所以我一直依家都仲係當佢係詩人嘅。 係嚇，咁所以今日我哋介紹就係佢嘅詩嘅作品啦。係 啦，停詩間入邊嗰啲詩嚇 嚇。咁首先係想介紹一個被縫印的人喎，係咪？ 嗱，其實介紹呢個之前，我想講下咧，佢嗰本詩集咧個目錄又好奇怪嘅，佢全部係照咧嗰個部首啊，簡單到複雜咁樣嚟排列嘅，所以一開始第一頁咧就係一。咁一个老人，一个家庭的遭遇，一个被阅读的人，咁第四首就系一个被缝纫的人。 咁我哋首先听听一个被缝纫的人先。 一个被缝纫的人，自封。一个被缝纫的人缝上我的嘴巴，在他饿死之前习惯聆听我。一个被缝纫的人缝上你的嘴巴，在我饿死之前习惯阅读你。一个被缝纫的人口里会有黄金吗？他死前也是这样问我的。 啱啱听过咧，就系志峰嘅作品啊，《一个被缝纫的人》。 系啦，呢首诗咧已经系好奇怪啦，即系佢成个场景咧，好似好卡夫卡咁样嘅。咁令我谂起卡夫卡嘅咩作品咧？最出名卡夫卡有一部作品，我自己最中意嘅啦，叫《饥饿艺术家》。咁入边咧就系讲一个艺术家系表演饥饿，佢系饿死咗自己，直头系，但系佢觉得呢个系佢嘅艺术。咁呢入边其实都有提到一个即系缝住咗嘴巴嘅人，佢系饿死之前咧，佢系所谂嘅嘢。咁呢個餓死嘅人呢，有時係佢自己，有時係佢去將人哋縫上。但入面最有趣嘅一樣嘢呢，佢就話你一個被縫人嘅人，你嘅嘴入面有冇黃金啊？呢樣嘢呢，其實我覺得呢，佢自己嘅典故呢就係沉默是金呢樣嘢，即係佢反諷返沉默是金。但一個人被迫沉默，咁係咪被迫呢呃咗啲金俾佢呢？ 即係我哋成日咁樣講， 即係另有所指啦。 所謂嘅東方智慧，成日話沉默是金啦，東方智慧。其實我自己又唔係好中意呢句話嘅，即係叫啲人唔好出聲啫。咁所以佢呢度反諷翻咧，好似話哦，我令你唔出聲，就係、是、好似令你獲得咗金黃金咁樣。 又或者我俾咗錢你之後，叫你唔好出聲 啦。係啦，嗱呢個聯想又得喎。但係當然咧，你亦都可以聯想到有啲人咧就係講嘅嘢係好珍貴嘅。咁、所以咧，當佢唔出聲嘅時候咧，可能喺度醖釀緊咁珍貴嘅話語咁。所以詞風嘅詩劇呢首詩係佢1991年寫，嗰陣時佢仲好年輕，非常年輕，20出頭咁樣、已經係寫到好複雜，即係喺首咁短嘅詩咧，包含咗咁豐富嘅文化指向意味喺入邊。 係呢首就係一個被逢人的人。咁下一首我哋要介紹嘅詩呢， 哇！呢首更加之犀利，我覺得我都好嘆為觀止嘅短首詩，好短嘅一首詩，叫《今天方快知在這裡的表情》。 今天方快知在這裡的表情，自封整容後的方快知常常擠進繁榮繁躁的大街。不经意地几个又几个陷在一行行平凡里用鲜明的轮廓参与演绎一片复杂多变的表情天天被化妆难以辨认原定所拣选了的五官在日后会否一切重拣 刚刚听过就是志峰的作品《今天方快字在这里的表情》当中今天和在这里都是括住的 是的这个标题够怪其实个内文如果大家可以看到呢本诗集你就会更加之惊讶就是这首诗呢它每一行呢是不同简体字繁体字的穿插来的我估啊，呢首系第一首，就系、是、汉语现代诗嘅第一首运用简体同繁体字嘅诗，而且咧喺1991年，1991年啊未回归啦，当然啊冇自由行啦，嗰阵时一个诗人咧，好似个预言家咁样预言咗今日香港咧呢、这个繁简体开始混乱嘅情况啊，咁其实依家成日都有人投诉啦，点解话？一啲好重要嘅告示又要用簡體字，甚至有一啲連繁體字冇咗就變咗簡體字。當然嗰啲商家係為咗拉攏客人啦，就會有啲咁啦，係啦。但係如果話政府告示都變咗咁咧，就都幾可悲嘅如果我哋覺得繁體係正體嘅話，呢、這個詩人志峰咧，佢最早喺呢度咧，佢用繁簡咁穿插嚟玩啊其實好有趣嘅。你會覺得咦？點解呢一行咧？又特別繁啲，佢話繁榮繁躁嘅大街就係繁體字嘅喎、但係咧一去到簡體字嗰度又係啊鮮明嘅輪廓啊，天天被化妝，即係都幾符合90年代嘅時候咧，我哋對大陸嘅想像嘅大陸嗰種宣傳入邊包裝出嚟嘅每個人嘅符號。咁、最後佢有一個諷刺啦，呢、這個諷刺可能變咗一個預言成真啊！成而家佢話在日後會否一切重簡原定所揀選了的五官，在日後會否一切重揀？其實呢個係個政治諷刺嘅喎。嗱，我哋比如話90年代香港人，可能諗好咗自己嘅形象係乜嘢，諗好咗自己將嚟以點樣嘅形象喺呢個世界上存在。但係呢，哇，就好似繁體變簡體咁樣喺電腦入邊一撳個掣，哇，繁轉簡，你嗰個形象就簡化咗。系啦，唔单止系变，系被简化咗，被简化系好惨嘅。我明明我可能有好丰富嘅政治意味，或者我哋有自己嘅立场啊，有自己嘅对政制等等嘅睇法，但系重简咗之后咧，就系、是、任人哋去释法嘅。 系，同埋都好佩服佢，其实每一句即系唔系话是但拣一句就将佢转做呢个简体字。 系啊， 佢系特别意思， 好特别，好特别。即系呢首诗总共先得嗰10行。但佢每一句呢都喺度表露緊一样即係每一样唔同嘅呢种繁简所代表嘅两种文化之间嘅冲突喺入面。 係咁希望我哋日后就唔係一切重简啦。咁跟住有第三首诗喎志峰嘅第三首诗同学某。 同学某志峰。风筒耐心地安抚了头发后， 发胀发呆的杯面已经凉透，流汗的只是差点迟到的同学某，胃里的墙壁开始颤抖，呕下一摊昨夜所喝的字母汤后，仍没有忘记，再看看洗手间的一页镜子，满怀自信的走进课室，一开口，他才发觉说话中丢空了许多单位，难以流畅地用中文向老师解释欠交的功课，以为留在电视荧幕上的睡房内，班长也知道要等到剧中的家人今晚归来后才能取回。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啱啱听过咧，就系同学某，咁就系来自志峰嘅。 同学某睇到我觉得都几幽默吓，同埋咧，你会觉得佢喺度写紧一个 Facebook 时代嘅一个人，好似系我哋当代嘅人，但系实际上佢系1992年写嘅。1992年，依家谂起上嚟，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有啲仲未出世吓，但系谂起上嚟咧，你觉得好似好遥远。但实际上一切呢又好似同我哋好似咁样。佢嗰陣时嘅一个同学同依家我哋一个同学好相似喎。相似系咩呢？佢呢个同学呢，佢慢慢系失去咗自己嗰种个体性，嗰种个人性。佢甚至系难以流畅用中文解释自己点解欠交功课。但佢点解欠交功课呢？原来系佢个功课呢遗留咗喺电视入面嗰个睡房喎。即系佢睇佢追连续剧啊，追到唔记得自己啊。咁电视连续剧入面嗰个人呢代替咗佢嘅生活。咁呢佢话佢交唔到功课，因为剧入面嗰个人呢未返屋企啊。 係呀，今晚好晏先返屋企。 係啦，我攞唔返。其实呢样嘢令我諗返你90年代我哋都有个追剧嘅时代嘅。即係90年代嘅时候电视连续剧好似真係都几主宰我哋嘅生活㗎。咁可能真係有啲小朋友或者同学仔呢会追剧追到好似我哋依家喺网上追一样嘢咁沉迷。然后呢就混淆咗呢个虚拟嘅身份同埋现实嘅身份。 是，所以其实呢首诗呢可以转一转呢，就係讲话遗留咗，我唔知可能係网上面嘅电脑荧幕上嘅某某咁。 改一个字，改一个字已经可以 update 到啦。 同学某啊，咁跟住下一首诗，在一本没有人字的词典上他。 在一本没有人字的词典上他，志峰。翻开117页查到同志一词，两个字扑扑飞起来像蝴蝶把紧紧的夜，从亮灯的夜读的窗开始拨开拨开拨开，整张大厦眼皮都陆续弹起，整张大厦的视线都插进翅膀上，那些还原成巨大的地图和面庞，在粗黑的笔画内掩掩扬扬扬扬，被点着挑着撇着辣着，横竖掩勾地有大大大的风吹起了读书的声音，大厦的嘴咳出了人，翻开词典587页拿出网来，770页有钉，657页有药水，把整双手自暴的都抖出来，在天空框起四边标明引号和括号，在天空框起四边标明引号和括号，在天空框起四边标明引号和括号，在天空框起四边爱他，要让他去解释标本，要让他去解释标本的名字的由来。 咁啱啱听过就系志峰嘅作品啦，在一本没有人字的词典上他。 啊，呢个标题呢之所以咁古怪，系因为佢系连住下边第一行嘅，但系亦都会有误读嘅， 嗰、那個相係相定係相呢，咁其實有啲性暗示嘅意味入面嘅。咁志峰呢其實都係香港比較早即係寫及呢、這個男同性戀嘅詩人啦，咁佢自己亦都係一位同志啦，而且呢佢係屬於同志文化圈入面呢比較多反思同志嘅所蕴含嘅文化意味嘅一位诗人嚟嘅。咁呢其实佢曾经喺香港嘅几份时尚杂志呢做編輯。喺嗰个时尚杂志上面呢佢仲专门开专栏呢就俾同志去书写返呢佢哋对好多文化议题嘅睇法嘅。 咁但呢首诗其实写嘅年份大概几时呢？ 呢首诗呢係其实係95年啦，都系香港嗰阵时我諗系都唔係咁開放啦，可能對於同志嘅議題。咁所以咧，呢首詩嘅特別之處咧，佢唔係好似好多同志文學咁樣，係為同志叫冤屈啊，或者係抒發呢種唔可以出櫃嘅嗰種心情等等啊。其實佢剛剛相反，佢係去質疑翻咧同志呢樣嘢點樣慢慢變成咗一個標本。呢、這個標本佢有一個暗寫入面嘅，佢一開始係先係將佢比喻為蝴蝶啊。咁同志呢個詞呢令我哋諗到蝴蝶呢當然係喺呢個男同性戀嗰種呢所謂嘅唯美嘅書寫入面呢係經常會出現嘅。但係蝴蝶呢個意象呢對於志峰嚟講呢並唔係一個完全所謂美麗啊、幻想啊、夢蝶啊嗰種意象、而係反而呢佢慢慢變咗一個蝴蝶標本啦。佢就好似呢啲字俾啲括弧啊，佢入面寫到引號啊、括號啊等等，越嚟越框埋框埋佢。咁呢隻蝴蝶呢都被釘住變成咗標本。咁、其實佢呢度反思緊同志呢個形象呢、這個符號點樣係落入咗成個文化圈嘅一種固定嘅思維入面嘅。唔論係非同性戀者或者係同性戀者都對呢個概念已經有一個既定嘅想像。其實呢首詩係好文化研究嘅，但係佢又冇完全冇用到呢啲咁直白嘅術語，佢就用咗一個好鮮明嘅意象，就好似標本咁樣被釘死咗嘅蝴蝶嚟形容咧，呢、這個咧冇辦法查得到一個真正嘅含義嘅同志呢兩個詞。 但我想知道，咁阿志峰而家其實有冇寫詩咧？ 其實佢依家好間中咁有寫詩。咁佢對上一次寫詩咧，據我所知咧，就係雅思先生過身嘅時候，佢寫過一首都幾長嘅詩，係紀念雅思先生，其實係佢老師嚟嘅。咁但係佢多數呢都係寫一啲文化批評啊，或者一啲對於網絡上一啲熱點啊等等嘅評論，所以都幾受歡迎嘅。 係，因為我都好想知道，如果佢再寫一啲詩係關於同志嘅時候，佢個睇法係咪仲係咁樣咯？ 係啦，佢一直都仲係即係喺同志界都係算比較活躍啦，同埋都係關注即係、就是、關於同志嘅議題嘅。雖然佢依家已經唔喺香港生活啦。咁佢去咗呢挪威咁所以呢佢嘅筆名都同挪威有關嘅。 嗱又俾多少少貼士俾大家啦。咁好啦，咁我哋最後介紹嘅呢一首詩就係圓虛線解開嘴唇。 圓虛線解開嘴唇，志峰。圓虛線解開嘴唇，再謹慎的人也會露出諾言。人体之中最坚硬的部分，每天洗刷，除了洁白以外，让爱人的味蕾去报道，忠诚的实在意义，也许是年老的时候用一把钝去的舌头，淌过彼此柔软的牙床。 啱啱听过就系志峰嘅《圆虚线解开嘴唇》。 嗱，呢首诗作为一个收尾咧，佢系好感动我嘅一首诗嚟嘅。我觉得系一首我读过最特别嘅爱情诗之一啦。因为入边嗰个爱情咧，表面上睇上嚟全部系关于肉体嘅，关于好赤裸嘅，比如话接吻嗰种感觉啊，牙齿啊。咁其实实牙实齿呢个词咧，可以用嚟形容呢首诗嘅。但系咧，佢系从一个虚线出发嘅。呢虚线咧就带嚟俾我哋去睇，就系话我哋嘅肉体啊，点样参与我哋嘅情感，而且往往到咗最后咧， 这个肉体是变成了你所有情感所遗留下来的唯一的东西。其实这个呢，如果从同志的角度去思考呢，就尤其有意味。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即是其实在同志的交往圈里面呢，咁其实都几重视样貌啊、身材啊呢啲咁样嘅。但係你又可唔可以咁样去质疑，即係爱情到底啊肉体嘅比例重啲呢，但係所谓灵魂嘅比例重啲呢？咁喺呢首诗其实肉体同灵魂係一样㗎喎，係完全係比如话诺言。佢将诺言呢比喻为人体之中最坚硬嘅部分，咁即係牙齿。你打开个嘴出嚟嘅就係牙齿，而且牙齿呢係你每天令佢洁白嘅，就係好似你嘅诺言咁样。咁最后呢佢一个比喻更加浪漫。佢话你老咗之后呢，你条脷都钝埋。即係你冇系即係年轻人口甜舌滑嗰种，系一种迟钝嘅舌头。 或者个味蕾就慢慢。 係啦，又 冇咁敏锐啦。 係啦。但是冇咁敏锐嘅同时呢，你就係记得，你记得个旧阵时嗰啲滋味。其实呢个係好细腻，非常细腻。佢仲用咗一个好靓嘅比喻，佢话你条脷係瞓过躺过彼此柔软的牙床。咁其实呢，如果我哋汉语思维或者我哋广东人啊、中国人啊去思考呢种接吻嘅感受，可能会觉得有啲肉麻或者有啲核突咁样。但係如果佢用诗嘅角度去咁样写出嚟呢，你会发现一切呢其实对于爱人嚟讲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就不会说好像旁观者觉得很肉麻或者觉得太赤裸裸啊这样。 是。同埋一开始其实看个诗名的时候有点害怕的，如虚善解开嘴唇，但再看回诗的内容你又觉得很自然的一件事。 是啊，我觉得真的这首诗那种感人的程度呢是真的胜过我以前看夏雨啊，有一些写爱情诗啊。当然他的诗我觉得有少少像夏雨的那种想象力。 是台湾的夏雨。 是 吓，咁好啦，咁啊，最后啊，廖伟棠打唔打算呢个揭晓啊志峰嘅身份咁样啊？ 其实志峰咧，佢依家系一个都好出名嘅喺网络上嘅红人啦，就系小奥斯陆。咁我哋大家咧平时就叫佢小奥嘅。咁我諗佢已經放棄咗志峰呢個名字同身份啦，因為佢最近俾一首詩我幫佢發表嘅時候呢，佢都叫我係用小奧呢個名。 係，咁但係我哋今集呢就可以重溫佢用志峰嘅身份寫嘅詩啦。 係啦。 咁好，咁我哋下一次呢再介紹另外一位詩人啦。拜拜。 和你說說詩，編導鄭希輝，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